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民进党延后总统初选引发政治效应，继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发声明退出民进党开出第一枪之后，原本加入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台南市无党籍市议员古木哈就今天也宣布退出民进党团运作。他说，这一次民进党总统初选延后时程让他感到失望，严重破坏民主程序，初选延后就像是换柱事件强度关山，只会加剧双方的分裂。古木哈就表示，以前的民进党重视弱势族群，拥有民主价值。他从政之后，认为跟民进党共同理念相同，因此在议会跟民进党合作。不过，民进党现在为了总统初选可以破坏制度，让他看不下去。破坏民主程序是摧毁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民主价值，恐怕会加剧民进党双边分裂。现在他看不到民进党的风骨，不知道为何要继续跟民进党在一起，因此选择退出民进党团。蔡英文总统将竞选连任，但是在民进党内面临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说，在中执会共识不停止初选机制、不改变原有流程下，预计5月31号前就会进行总统初选民调调查。协调小组成员之一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表示，民进党总统初选机制行之有年，机制内本来就会有协调，而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也还没有出现，大家觉得不急，可以再延长协调时间，是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主决定，希望大家不必扭曲揣测，相信蔡总统以及赖清德有智慧，也希望会有最好的结果，努力协调，让机制继续往前走。内政部资讯中心主任施明德涉嫌收受回扣，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廉政署展开搜索约谈行动，今天将施明德以及李姓厂商声押进监。内政部表示，今天开始将施明德调离主管职，改调内政部检任12职等参事。检联调查，施明德担任移民署移民资讯组组长期间，涉嫌在民国98年到106年间采购入出境管理等系统的时候，承办相关人员疑似在处理采购标案上涉嫌收取业者贿赂、泄露招标案资讯给厂商等，违反政府采购法、贪污治罪条例。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宗彦今天表示，内政部长徐国勇去年接任时就注意到这件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让施明德再接手任何采购案，也主动跟廉政署合作，表示配合侦办。陈宗彦说，目前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内政部今天起将施明德调离主管职，改调内政部检任12职等参事，后续尊重司法调查，届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国军为了防止酒驾招数不断，强制要求军人下载台湾代驾 APP， 还不定期的检查。不过军方的这项举动让阿兵哥不开心，纷纷给予 APP 1颗星的评价，导致台湾代驾 APP 下载量虽然比前年同期暴增1倍，却遭到负评洗版。代驾业者说，每多一名代驾使用者会减少酒驾可能，跟去年同期比较，今年2、3月接单成长了1倍以上，但是他们的 APP 却因此遭到负评洗版，觉得相当无奈。台湾代驾商业经理林鼎中说， APP 下载量以及好友数增加让他们感到纳闷，观察评价留言才发现，不少网友留言官商勾结，部队强制全体人员安装，十军团指挥官要大家安装，还会不定期的检查。林鼎中解释，他们没有跟任何军中单位合作，也建议能够以宣导等温和的方式取代强制下载，比较不会引起军人的反感。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三点，成为1080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93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150点，来到2186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成为223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2点，成为31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8点，成为100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1点，来到297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322点。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转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凉。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跟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而晚上开始，北部地区将转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中部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澎湖沿海以及邻近的海域，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恭喜上榜！ 铁路特考6月考试，高补考7月考试，百官网、题库班自由配，短时间提升上榜实力。百官网公职帮你黄金倒数，最后冲刺，最高纪录88天上榜。 高补考、铁路特考冲刺， 快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给爱第二个机会。从小生长在东部山区的小林，父亲已经过世，妈妈离家，由祖母抚养长大。小六时课业落后同侪1年，虽然很用功，可惜力不从心，想补习却没有资源。从小六参加爱基会补救班到成为小珍珠助学计划生的小林，3年半来透过爱基会提供的课程与持续关怀，顺利衔接国中课程，段考成绩达70分以上，模拟考5科都是 B 级，未来将可就读公立高中职。梦想成为物理治疗师的他，正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勇敢前进。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希望之光，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雨薇的微雨，微雨的雨薇，温柔也寂寞。 微雨温柔，微雨寂寞。 邵雨薇首张专辑《微雨》，豪华限量精装版。现正预购中，宽宏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得了叮当。 看着我的爱到够不要命，得知高明，不必好奇。看着我们飞碟Network，共创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DJ 保持说清晨6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 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哦，忘不了，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帮助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想干我，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让我给你安全感？ It's Friday，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力宏的《安全感》。有没有可能有人在第一首歌就猜出今天的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主题是什么？ 是什么？ 如果你第一首歌都可以猜出来，我觉得你非常非常了不起。不然第二首歌你也可以再 试试看， 试一试。 哎呦，方大同哦。 嗯 ，Love Song 安全感，然后嘞， 不能让你抢先知道第三首啊。 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真不是那种只剩下那钢琴的歌，也不是那种不能只是朋友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像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 怎样，有感觉那主题是什么了吗？算了，他也无心。 我沉迷在吴伟雄的世界里。 在做节目，我就准备要播歌的时候，我就说，哎，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是有那个很小很小细微的主题歌单，那可以分享一些新闻吧，你要不要搜寻一下？过了五分钟之后呢，男主就说，哎，你看你看这什么，我以为什么新闻，他给我看张照片，是吴伟雄在拿拖把。 哎，这什么这什么，你叫我 然后又隔了五分钟说，哎，你看你看，吴伟雄躺在别人的手里， 不是你叫我要准备新闻，是我吗？ 你不要找一只很像柯文哲的卫熊。 他正在吃树叶，嘴巴吃到一半。 你不是喜欢小浣熊吗？ 我喜欢小熊猫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Instagram 的演算法开始推无尾熊给我，我现在开始追踪他了。这也许会伤疤，如果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点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又何贵人前来有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或者你是没问题，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想吧。如果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吹过我的心上飞，心底你就是我的。 方大同 Love Song， 第三首，我现在期待，快点告诉我答案。 第三首就会公布答案了，很明显啊。 哦哦哦哦， 简简单单的。 好听的音乐，酷毙的 DJ。 那 DJ 会播放啊， 我的心情给我节奏自由的感觉，隐藏了好久对他的好感，就在等今晚，没有谁能阻止我向他表白我的暗恋。好听的音乐，酷毙的 DJ，都能看穿我的心情，勾引我想隐藏的感觉，但是在今晚请不要猜我在想些什么。我不敢相信他搂着别的女人喊起我 请别放情歌。有一些歌里面现在比较新的歌在讲 DJ， 可能就是舞池放懂吃懂吃，有很多键盘按来按去的 DJ。 比较早期的 DJ 比较像广播里的 DJ， 歌词会写到、DJ 报时说现在几点， DJ 你不要播什么， DJ 你不要干嘛，这真的是一个 时代感。 对，分水岭。 对他的好感就在等今晚，没有谁能阻止我向他表白我的暗恋。 说到一开始那个王力宏安全感，然后每一次只要想到他的歌词说哎，你家的路怎么越开越远，又觉得这个蛮恼的，也不知道是鬼片还是在恶搞。 嗯， 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哎，如果计程车司机绕路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我在搭计程车，然后要去某个电视台录影，我就说比如说我就说哦哦台视麻烦谢谢，我说你要去台视哦， 嗯， 你是艺人吗？ 嗯， 然后我都会说哦，我不是，我是要去那边 工作的。 我说是哦，你长蛮可爱的，你干嘛不当艺人？ 嗯， 我说嗯，不用就没关系。他说，那你认识那个吴宗宪吗？我说我不认识。那你认识胡瓜吗？ 哦， 我说我也不认识。你就是都没有去认识一些人，就才没有机会。 不是，既然你好好开车好不好？你好好开，我没有跟你聊天啊。 他说，你有看那个综艺大集合吗？旁边那个谢欣啊，然后或是什么什么这东西，玛丽亚就在旁边要站久的努力，你知道他们现在赚多少钱吗？你在做电视这个就是收入好不好？就是会不会很辛苦啊？然后什么他那个赚钱赚很快，你要努力。 你管好你自己，你开车赚很多钱吗？你有当到第一名的计程车司机吗？ 但是因为他后面就是把我的年纪猜得很小，非常非常小，所以我就单纯的在车里面得到了快乐。DJ 请别放情歌，有的时候有一些 DJ 他放的歌真的就是蛮对你的味的，就每一天每一天他选的歌曲就是嗯，这听了蛮喜欢的，听了心情很好，希望我们也是会让你心情好的 DJ。 Baby I don't want to hear anymore I gues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信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有你，满足我自己，再虚心假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这太没骨气。你寂寞了两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饭，对谁管他什么名，我心中比着你。 这应该要跳出来说一下，这 DJ 选音乐不是好像在嘲笑你恋爱不顺利，是整个华语的情歌圈都在嘲笑你的恋爱不顺利， 就写词人啦。 对， 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里我心不安定，爱怎么继续？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有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情假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这太没骨气。啊哒哒哒。音乐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的两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答案，对谁管他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一，反正还继续，决定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底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着 男主持人就是很满足满意的点点头，这意思是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闻了吗？ 哇，我连我找到新闻你也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点点头说嗯不错，这个我家的这个无尾熊实在是拍得很好， 我家的 今天第一则这其实不是新闻啦，算是一个冷知识。 哎呦， 请问为什么韩国人大部分人都姓金或者姓李呢？ Why？ 不夸都是 Kim 对啊，为什么是 Kim 跟 Lee 为多呢？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不是急转弯，是真实的知识啊， 因为他们要挖金矿 哈，就是说哦，你以前是矿工，你要是挖金子的，所以你就叫金。 嗯， Kim。 那李呢？ 他们家种李的，种李树， 种李子， 李子树。 这两个都不是韩国特产啊。 好啦好啦，你最棒了，赶快讲啦，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 因为韩国其实跟中国一样嘛，就早期是封建社会，那封建社会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我们是没有姓氏的。 嗯， 对啊，就 所以就。你有做一些功勋才会被赐姓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国外也是一样，外国人以前是没有姓氏的，只是因为人越来越多，才必须要加一个姓氏来分别说哦，因为大家都像 John， 那你是哪里的 John？ 嗯， 我说哦，我是铁匠儿子的匠，你就叫 John Smith。 嗯， 说你是木匠儿子的匠，你就叫 John Wood。 嗯， 这样子，那韩国人跟中国人的姓，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贵族赐你的。 嗯， 所以原本是封建社会，只有贵族才有姓氏。那我们一般老百姓要怎么样有姓呢？就是贵族呢，为了贵族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 嗯， 就可能你是一个老百姓，但是你是一个有能力或是有影响力的老百姓。 嗯， 我把我的姓赐给你。 哇哦， 赐给你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这样子，所以你就得到我的姓氏。 嗯， 第二种方式呢是一样，就是当这个贵族势力呢就慢慢慢慢的削弱之后，九品芝麻官嘛，对不对？嗯，周星驰的爸爸做什么事情？买官嘛。 嗯， 对，你有钱买官，买官来取得你的姓氏，这样的。然后当时呢你就会取得当时政权的王族的姓氏。 嗯， 就是譬如说现在呢这个整个朝政是一个李族，李， 我就想尽办法买一个李来。 对对，国王姓李，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希望就是买一个李的姓，就代表我跟国王有姻亲关系。最后呢就是封建社会瓦解之后，那这些贱民们还有奴婢们， 嗯， 奴隶们就沿用了昔日主人以前王室贵族们的姓氏，所以主要是这三个平民百姓获得姓氏的方式。 啊， 那朝鲜王朝其实也很久啦，就是代代相传，所以传承下来的姓氏就是那几个而已。嗯，然后他们的王朝其实更迭的不像中国的，就是过去我们那个什么夏商周什么，然后汉朝什么，就是有这么多的姓，然后土地这么大，然后就是打仗打乱七八糟，然后就是五胡乱华，又就是到处交媾什么之类的。他们的姓氏就很简单的几个，那占最多的呢就是金，占了朝鲜族姓氏的21.5%，很多哎，就等于是 五分之一哎， 嗯，四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姓金的。 嗯， 第二名就是姓李的，占了将近15%。然后再来呢，就是朴宝剑，占了将近快10%。 嗯， 再来是姓崔的，古亭崔英岛。差不多快5%。然后还有姓郑的，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现在我们听到或看到的韩星，就是比如说姓车的啊，姓申的啊，姓权的啊等等的，对，这些也算是大姓。那接着下来呢，就是以前啊，其实有一阵子有一度姓王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见到朝鲜族人就是 姓王。 对，姓王，其实因为在高丽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开国君主是姓王，可

cats now running with mascara eyes. I see the world as a candy store with a cigarette smile, saying things you can't ignore, like mommy I love you, daddy I hate you, brother I need you, lover hate you. I can see everything here with my third eye. DJ，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陪着你。这个小时送上一些跟 DJ 有关的歌。Hey yeah, come on say yeah yeah yeah， 気分上々の張り落とせ、大人はさばりない、No more lie lie lie、みんなで踊れ。 時代に分かっちゃうミュージック探したくてもスチューリーグラつく不安定性がそれだからバランス重視良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ないから頑張れる最悪な日にキック再起動のボタンクリック DJ かけて今トリック自分挙句の果て中止鏡今を楽しみたいだね Let's reach the point Keep it going 800歩を歩 啾啾。大和美肌丸心情嗨翻天。是不是很想玩跳舞机呢？ 欸，跳舞机不是应该要早安少女组 Morning Good Musume 恋爱 Machine？ 哇， 你是 Machine Morning Musume fan 呢？凯莎 ，We are who we are。不想他现在还是不是很坏的形象？如果一开始你变那个形象跟你是其实很不同的话，应该是撑不过三张。 是哦， 我觉得啦。 如果没有办法转型，以后让大家觉得 说，你说第一张我是 坏女孩、 恶女、喝醉，第二张我就突然发一张 邻家女孩， 不是发到恩雅的 cover 专辑。 恩雅，我真的跳的更多哎。 因为你要当这个恶女可以当多久，然后一直跑趴那个形象那个概念。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 Green Day 的 Kill the DJ。 不要吧，

声带领我们回到童年，回到缤纷的游乐场。 全面上架。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轻触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Now since I lost my way, it doesn't seem like long, but my whole world has changed. It's in all the little things, when you smile now it stings. It's been 7 minutes since I lost the girl of my dreams. It's been half an hour now since I dropped you home, and I'm driving past the places we both know, past the bar where we first kissed and that movie that we made, cause we were hanging out in the parking lot. Now I sink a little deeper, think a little clearer, looking at myself through these newfound eyes. Is it too late to turn around? I'm already halfway out of town. Now I know how I let you down.Oh, I finally figured it out.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Radio's playing songs for me and you. Chasing cars reminds me of nights in your room. Drinking wine on the old window, back when life was so damn simple. How the hell did I end up losing you? Is it too late to turn around? I'm already halfway out of town. Now I know how I let you down. Oh, I finally figured it out.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If I came back now, would you still be there? If I come around, would you even care? If I came back now, would you still be there? If I come around, would you even care? Is it too late to turn around? I'm already halfway out of town. Now I know how I let you down. Oh, I finally figured it out.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forgot to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迪恩·路易斯 Seven Minutes，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要进整点休息一下喽，该起来动一动，喝个水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叮当，我们不像我们。 却他在等待遇见对的我们，然后停下来，单纯以为他会一直到在，才发现是一场误会，有一天他也能悄悄离开。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诉愿决定以原处分不利原告的部分都撤销，卫福部应该依照判决的法律见解做成准予给付一定额的行政处分，不过原告其他的诉讼部分也驳回。机关署副署长罗一军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判决书，不清楚败诉的理由，不过专家认为并没有施打 HPV 疫苗之后会出现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的相关文献，所以认定跟接种疫苗无关，将跟审议小组专家以及国健署讨论研议是否上诉。前桃园地检署检察长彭坤业被指控接受前法务部长邱泰三官说，只是公诉检察官继续认罪协商。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立委黄国昌、徐永明等人今天到监察院要求彻底调查，揪出幕后藏经人，并且依法弹劾两人。时代力量将陈情书交给了监察院轮值监委瓦利斯贝林，以及已经主动申请调查的监委王美玉跟李雅峰。黄国昌表示，邱泰三任职的国安会到现在不断的包庇纵容，难道国安会是太上皇机关，可以完全不受控制监督，连国会要求说明都可以不回答吗？黄国昌也呼吁检审会将彭坤业依法停职，请拿出道德勇气，这不是拔掉主任的名衔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三读通过的第十二条条文明定，用电大户应该装设一定装置容量的再生能源设备，没有设置者应该向主管机关缴纳代金，专做再生能源发展之用。条文并且明定2025年再生能源发电设备推广目标总量应该达到2700万千瓦以上。至于国民党团所主张再生能源趸购费率竞标遴选应该入法，以提高透明度的条文，经过表决之后并没有通过。尽管会认为面板厂华映没有及时揭露对转投资中国华映科技承诺保证获利率10%，如果未达到目标将补贴，隐匿的行为有影响投资人判断之余，因此将全案移送检调。华映主管今天表示，以当时一般面板模组加工厂获利率都在10%以上的环境，做成这样子的承诺符合市场行情，而且从现实的结果来看，华映将自家生产面板交给华映科技加工，因为加工量够大，足以让华映科技获利率达到10%以上，所以华映从未对华映科技补贴。至于这一次华映科技对华映提告，认为获利率未达10%，而华映却没有履行补贴承诺。华映解释，事实上是华映科技以呆账提列的方式造成损失，造成获利率没有达到目标，跟面板模组加工获利无关，所以华映不会补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59点，来到2187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成为223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成为31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1点，成为101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点，成为297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32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点，成为1080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93亿。台股今天再度开高走低，早盘后指数翻黑，量能同步微缩，指数启动10800点大关保卫战，中长小黑做收。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转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凉，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晚上开始北部地区将转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中部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澎湖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出个这欢喜？ 大干妈炸好蜜，现在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干妈做伙吃好蜜，有保庇、平安跟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春风吹。 吹什么？ 把爱吹向弱势的孩子。 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长期投入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弱势孩童补救教学，每天2小时，帮助落后的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聆听孩子的喜怒哀乐。

上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为彼此祝福，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为彼此祝福。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一开始为你送到歌曲是来自严爵《好的事情》。到了星期五第二个小时要进行诚实电影预告院了。我跟你说，诚实电影预告院呢， 怎样？ 也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上个星期呢，就是我们讲了 Shazam， 哎，结果这个礼拜呢，他的确就是票房冠军，而且远超其他人。就是其他我们觉得说有可能亲密室友啊， 嗯嗯嗯， 对，或是我和我的摔角家庭啊， 嗯， 对，应该也会在前几名嘛？没有哦，第一名《Shazam》以后，第二名是《小飞象》，第三名是《惊奇队长》，就还是之前的作品 哦，只有他可以挤进排行榜。 所以就是 Marvel 大片还是有，或是 DC 大片，就是这种英雄大片还是有他的号召力跟魅力存在。 重点是因为上礼拜呢，就欧马克讲沙赞的预告片讲好好笑，就超中二，就屁到一个不行。然后就想说，就那一天下节目之后，我就很想看沙赞。 嗯， 晚上呢吃完晚餐之后，我就跟电台同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我就说， 哎，我们去看沙赞吧。 他们两个是同时的惶恐的转头看着我说，你有看过沙赞的预告吗？ 嗯， 我说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过。 嗯， 我今天听欧马克讲，我觉得很好笑。 嗯， 他们就说 你要不要自己去看看？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预告？我说不用看预告，我就说我已经听过预告了。预告演什么，我就是知道啊。他们就说没有，就是你确定你要看之前，我觉得你先本人看一下预告。 嗯， 我就耐着性子说好，我看。我看了之后发现啊，怎么跟我听的不一样？怎么预告这么平？他根本就那个人在车厢打开叫说你念我的名字 Shazam 的时候，根本没有说念，你给我念，他只有说 say it。 是我的情绪高涨太高涨了吗？ 对，你比 Shazam 还要 Shazam。 但是我自己也被骗去看了，我看完以后就是失落。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去看呢？因为你自己， 我被我自己的预告片，我被我自己脑补的情节给骗进去看了。 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张震岳的《抱着你》，本周呢，一样，我们来看看本周什么新电影要上映，它的预告片到底在演些什么呢？仅供大家用听的参考。 接着下来这一部呢，可能也是预约下礼拜的排行榜冠军或第二名的，那就是《地狱怪客》。 嗯， 血后的崛起，那我这一次很确定哦，这次我没有加油添醋，他本身情绪就很高涨，他真的 怪客本人， 对对对对对，本人情绪真的很高涨。一开始那预告片就是从车子下来以后，然后那个警察在外面就微微就是层层包围着，然后可能要去拯救某个东西，因为他从车一下来，然后警察马上就打他的车窗，然后大吼说：“嗨！”我根本是红兵阵营的。 警察有这样吗？警察真的有这样？ 不是，是地狱怪客这样。 哦，地狱怪客有这样啊。哦， 警察就说：“不好意思 ，sorry， 手滑了 ，my bad。” 哎，老实说，我没有看过 《地狱怪客》。 对啊。嗯 ，Me either。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二话不讲，我会陪你到你笑容飞。 许慧欣放爱情一个假，放假的同时，很多人选择就是看一部自己想看的电影。 这部太可怕了， 什么片啊？ 有可能也跟我身为高敏感人有关系，我太容易受到惊吓。这部片叫《进入坟场》，禁是禁止的禁，禁止进入坟场。啊，这个坟场是什么坟场呢？感觉好像是猫猫狗狗的坟场，就是它那个十字架上面就会有一些奇怪那个猫的那个面具或小小图案这样子。然后呢，是一家人的女儿有天走在那个森林里面，发现了这个坟场，然后当然一开始会怕怕的啊，然后回家跟爸爸妈妈讲这样子。在预告里面，妈妈就是靠着自己的那个家里面那个高脚台。然后低胸，哇，那个胸型真的是很美。 妈妈 哦，不好意思，我 啊，你刚刚是在可怕什么啦？是妈妈的胸型太美，美到很可怕，像假是不是？ 不是，我有点那个 走歪了， 我有点 distracted， 我分心了。接着下来呢，就是很怪，说这个村民啊，那些猫猫狗狗面具，村民们会自己戴在头上，然后很会进去那个地方那一片树林做一个。很奇妙的一些仪式，就不知道怎么样。那看到这边，你就想说，哦，既然你知道就是这一块地就是禁地，或这一块地很奇怪，那就不要去碰，就没事了嘛。可是呢，后来他发现这个神秘的地方是怎么样呢？是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它不是个快乐天堂，它可以让东西 复活， 死而复生。所以就是你那些死去的宠物，然后就是女孩就看到了她的猫，她想说，这只猫不是之前已经就是死掉了吗？然后可是她又看到它，然后就是追着它跑，结果就在路上被车撞了。 女儿吗？ 女儿拜拜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爸爸， 我要让我女儿复活。 Yes， 那是有一个老者，一个长者带他，就是去告诉他说这一片土地的故事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旁白预告就看到，就是这个长者就用口白的方式跟他讲说：“我现在知道你要做什么，千万不要，因为那样是会有代价的。”这样子，他不管，因为我就是要我女儿活过来，所以他就做这件事情。电影应该从这边才正式开始惊悚的部分。叫 你不要去坟场，你偏要去。 对啊，然后预告片就有一部分就是女儿她真的就复生了，就是死而复生，不是就是 那个附身在我身上的附身，就死而又重新又变成回来。可是电影的预告一直没有看到他的正面是怎么样，只有看到他借由第三人，借由看到他的人的恐惧来表示他应该是蛮恐怖的。而且那是他的妈妈，就他妈妈就是吓到然后退到那个墙边。你说 胸型很美的妈妈 是，然后他的爸爸就说 hug your daughter， 抱你女儿，然后那个女儿抱他的时候妈妈就 まだ見ぬ人生は夢一つ叶えるためにある奇跡のドアを開けるのは誰その鍵はもう君の手のひらの上に Why baby oh tell me I not してそうもない見てみないの afraid その身を守るため Oh baby oh maybe もう少しでしょくじけそうなフィーム乗り越えて One more chance誰もが一人一人胸の中でそっと囁いているよ 明日晴れるかな 遥か空の下 刷全球61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18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例，是一首破译单曲，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来来来，全家一起来， 一起来跨出健康的第一步。

潘尼洛普克鲁斯、哦嗯、这部片叫做人尽皆知 Everybody Knows、嗯、每个人都知道故事内容呢其实我在预告片里面看不太出来他在演什么 神秘 看了一下文字以后说哦，一个从阿根廷回到西班牙的人然后参加了一场派对以后竟然发现就是家族就是有一个秘密然后这个秘密变成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子在看预告的时候会觉得哦，他们好像参加一场婚礼还是干嘛的然后之后就有人就是疑神疑鬼的说这一定有内鬼一定有内应然后最后说大家都知道了结束我真的是不知道这部电影实际上会是什么 片名叫人尽皆知但看完预告片一无所知哎。 对对但应该会是一个侦探类型的推理电影、 就是、 推理电影、啊、说到推理电影呢本周有一部日片叫做十二个想死的少年 好重的片名哦 这十二个想死的少年呢他们真的就是想死的人哦、嗯、他们就是自己聚集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嗯、然后就是说哦因为我们都想要安乐死、嗯、我们就不想活了那、嗯、我们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嗯、就有人发问说哎、欸，可是为什么这边有第十三个人然后他们就发现，怎么还有第十三个人？然后这第十三个人呢，他的 谁呀？ 身体还是温的，但是他已经死了，他是刚刚被杀死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密室里面，十二个想死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是杀人犯。我们要揪出这个杀人犯，因为虽然这十二个人都想死， 很矛盾。 虽然这十二个人都想死，但是我是想要安乐死我想要没有痛的自己死掉 不是这种恐惧 就是我想要自己死我不是想要被杀死哦变成一场密室逃脱 有点意思 我想过这个问题跟你住在一起想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从今搬出去跟你住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心里这样对你的真心 孙盛熙的跟你住 本周呢还有一部很血腥的电影叫做 Censor 电竞杀手 Censor 是什么意思呢 Censor 就是审查制度的那个审查 Censor 为什么要 censor 呢是因为未来呢虚拟实境越来越风行那大家呢戴上虚拟实境以后其实那个虚拟实境就很像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在玩游戏的时候有很多很暴力的游戏害怕玩家会分不清楚现实跟虚拟会把那些在虚拟世界里面比如说你可以捅人你可以杀人然后不管你是在古时候的你穿古装的还是你用枪的还是你用手的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装扮 匕首啊剑啊 对对对对对、 啊、棍子、啊、 所以就会有一个职业然后这个部门呢就是有电竞审查员他会进去那些 虚拟世界 游戏当中然后检视一下有没有就是太过分的虽然在游戏里面但你还是不能做到太过分哦因为怕你会把它带到现实生活来然后呢所以这一部片的卖点其中之一就是你会看很多他们就像是电竞里面的角色一样这样子所以就譬如说 是很动漫感吗还是像创光速战机 有一点动有点动漫感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啊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扮的就是穿着古装然后有时候他们穿着什么什么衣服有时候穿杀手衣服有时候穿狙击队的衣服什么什么不一样的这样子好然后问题来了问题就是这两位 censor 这个审查员呢现在政府要改组这个部门然后最佳的审查员就可以当上部长于是他们又开始了一场就是进入一个很奇妙的游戏当中这个游戏呢太像真的所以引发了一些就是他明明是要告诉大家说你要现实跟虚拟要分清楚他最后自己分不太清楚变成一个危险人物 爱不只是爱情是回答时间出的考题我也一直练习跟你住在一起虽然只有十几瓶却比全世界 还有一部电影呢，是之前就是我因为看了，就为了上去看《沙赞》的预告片、嗯，看完之后呢，我就接着想说，就原本以为会有很多刺激，就却没有刺激，嗯、所以就硬点了一部恐怖片预告来看，嗯、叫做《厄运》 哦， 然后那个“运”是怀孕 的 “孕”，然后那个海报就是一个女的怀孕的剪影，这样、嗯，然后说到底多可怕，然后点进去 看，就是很 怎样怎样。 很不可怕、欸，真的是完完全全连吓到我的点都没有。就是个老婆怀孕，可他们家开始有怪事发生，就觉得、好像有影子，好像有谁来，然后有个好像有鬼出现，可那个鬼穿那个嘿哈的那个拉拉队服，我就是。我就是哦 ，Mickey， 哦 ，Mickey， 就是我脑中一直浮现拉拉队的歌，可是其实他的脸是你知道，就是一副 恐怖的脸， 死人脸，然后感觉好像是他爸爸可能曾经做了 什么拉拉队教练。 就不知道他爸爸可能曾经做了什么事情，好像又不是单纯的鬼，要看看，我就把它点掉了。 本周也要上映， 对，本周也要上《厄运》。 呼吸乱断的空气，也听见斯汀唱歌的 CD， 看见红色的电话亭，我总觉得来过这里，看见了你的蓝眼睛，像是说着。我爱你的表情，不晓得怎么了我的心绪，我认为可以再继续一段没轮没换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爱是伦敦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这里看见了你的蓝眼睛，像是说着我爱你的表情，不晓得怎么了我的心绪，我认为可以再继续一段没轮没换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爱是伦敦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哦哦、我看见了一个大笨钟，却看不见他的动作，走进了旧的地铁站，去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离开你没轮没换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 蓝曜石《伦敦的爱情》，其实我觉得本周的电影不多哎、 比上个礼拜多一癫癫、 哦、是啊， 只是因为常常我们会去进戏院看的都是强片啊、嗯、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哦，强片就是那几部，但本周呢其实有一部蛮值得推荐的，叫做一念，一念之间的一念、嗯、A Decision、嗯、那这是在讲说在台湾呢现在其实有蛮多的病人是靠呼吸器维生的、嗯、那其实呼吸器维生就已经很辛苦了，因为你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命悬在一息之间，你其实什么也不能做，就是靠着那个机器维持你的生命。 嗯， 那这一部纪录片呢，就是有医生的视角，有病人的视角，然后会问说你还想要继续下去吗？家人的视角常常都是最不愿意放手的那一些人、嗯，可能病人都已经觉得不要再折磨了，我也不想再带给人家痛苦了。 嗯， 那可以就让我走了吧。嗯、那同时呢，又加入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是年轻人呢， 他才二十几岁呢、嗯、这个时候他也想要走，他不想要造成人家负担，可是 你还年轻，你要放弃吗？ 你就要放弃了吗？那这个预告片的最后其实是医生一个很我觉得蛮发人省思的一个想法，一段话，就是对以现在来说，也许就是他没有什么机会存活下来，他做其他的手术、嗯、那个存活率也很低，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说其实他们就是在浪费医疗资源，就没有办法让资源投到更多更精准的病人身上这样子、嗯、但是如果他现在放手了，可是二十年后的 医学进步 了，他这样子会一直活下去没错，我不知道会活多久，可以一直活到他就是完全身体器官衰竭之后，嗯，可以一直继续活下去，那当然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未来二十年你怎么知道科技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如果那个时候医学进步了、嗯、他的这个病根本不算什么，一下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的决定拔管是不是剥夺他未来人生的机会呢？ 一念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要带来了什么，若是不 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难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些爱让人身不由己，没有爱也无法忘情。罗志祥最新深情主打 No Love。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重温年轻的美好岁月 ，ICRT 40周年青春旋律演唱会，齐豫、潘越云、黄仲坤、袁咏琳、野马合唱团、艾克逊合唱团等14位跨世代歌手，6组当年知名合唱团，7月13日下午2点，国父纪念馆，快上年代售票。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